有人寄相思，才道前尘世啊，少年轻云志，小竹风上间，胡骑山下边，人间恨难了啊，天上月长缺。愁多枝叶寒，此情难可知，当时一份痴啊，重逢半生痴，两情相悦时，谁能别离此，忆君一颦笑啊，怎我长相思，洒我泪，与君歌，歌有声，君有情，情深刻，愁多枝叶寒，此情难可知，当时一份痴啊，重逢半生痴，两情相悦时，谁能别离此，忆君一颦笑啊，怎我长相思，千般似无用，谁人能自知。